好啦，翻到嚟今日咧嘅嚇，即係鬧鬆啦， 鬧鬆 啊，就冇計啊！今日我哋咧兩個都係嚇，都係 兩個都係 第二梯隊喎， 頂更嘅我哋都係， 兩個都係頂更。 咁啊，要同城寨朋友講一講，因為咧細良就要陪佢太太阿卡文咧就入醫院啊，要睇醫生嚇，咁所以咧今晚咧就臨危受命啦，就揾咗我同 Anthony 咧上嚟咧係做今晚嘅鬧鬆，咁就阿土都唔得閒啦，今晚 阿土又係因為佢吓，唔知好似话嗰啲咩铁打嗰啲咩插绷带啊， 系啊系啊系啊，佢晏咗，所以 系啊， 佢晏昼都有俾电话我， 系啊，有啲老人病啊，真系冇办法啊，真系吓，咁阿细良就因为陪阿卡文去睇医生，系啦，咁啊，所以咧就我哋两个咧就第二梯队咧就上前啊，咁样样吓，咁啊今日就哇，我哋都好大压力嘅大佬，即系而家就 呢个城寨嘅王牌节目啊，好多朋友啊， 呢啲上个礼拜其实系 我 哋巴新台就收。花生台收65萬， 哇！ 呢度咧就收22萬， 加埋就80幾萬。 所以點解文匯大公要正視啊？即係話細良係軍師咧， 係佢哋都唔明點解係暴增嘅咧？嗰個 viewer 即係觀眾嘅人數咁樣 係冇錯。 我哋當然就理解，就唔單止淨係主持人嗰個對時事分析嗰個質素啦，或者我哋個台嗰個即係節目嘅質素啦，更加重要相信梗係個民情啦。 係啊，呢個最緊要。 即係我相信好多人。好多晚徹夜不眠嚇，即係關心而家當前呢個送中運動啊，反警黑嘅運動嘅過程裏面，即係種種其實諗起都即係心驚膽跳嘅場面啊，咁所以佢哋當然係希望有多啲嘅思考啊，同埋尋找一啲嘅意見係去參考咧，係嚟緊點樣去面對而家呢個非常非常之既係危險，亦都係即係風高浪急嘅時勢啦。 今日咧，其實即係都發生幾多事情啊！呢兩日啊，就琴日就係搞呢一個港澳辦 港澳辦 記者會啦， 啊，三點聲明嘅四大堅持，其實就係黨八股嚟嘅， 係啦，黨八股嚟嘅，即係其實一切不變，即係全日就係得個焦點就係撐警隊，係嘛， 啊，即係喺成個聲明裏邊講警隊或者提到警隊嘅次數咧，就遠遠多過我哋香港特別行政區嘅行政首長嘅。 咁我哋懷疑啦，即係唔使懷疑啦，其實就係嗰個港澳辦嗰個記者會啦，即係。那個作用就是立竿見影，剛撐警的立竿見影。你看到了就是這個呢，張建宗呢，喂，本身啊，即係俾呢一個即係警隊啊，即係密謀兵變嘅呢個張建宗都要即晚跪低，都要同呢個呢，即係咁未至於道歉啦，都話即係啊咁 更正啊，我係為特區政府處理送中條例向全香港人道歉啫，唔係就警隊嘅處事手法或者執法嘅安排係去道歉咁樣係。 咁無視呢一個呢警例喎，真係係咪，即係你又發匿名信，又以下犯上係咪，即係對呢一個呢長官不敬，呢個係非常之離譜嘅，但係而家呢冇辦法啦。即係因為見到而家成個特區政府跪低曬，即係跪低到而家係即係連低腳鴨都不如，因為你睇返而家最新啊嗰個民意啦，嗰個民調啦，咁林鄭係 30.5 分喎，嗰個分數 係負咗，再跌咗9%， 再跌咗9分，個淨值再跌9%， 已經係負㗎啦，都仲要再跌下跌9%， 係啦，咁嗰個係非常之離譜嘅，即係如果你話你仲係要講咩管治威信啊，即係以前咧，我哋成日聽啲左派講啊，啊，即係換特首咧唔係咁容易㗎，因為咧嗰個咧就係關即係牽涉到呢一個領導人面子問題，咁仲有特區政府嘅管治威信，威乜嘢啫？ 而家疫情。完全是負資產到去一個極致啊，係 啊，負資產到極致。咁所以而家見到咧，即係我哋明白就係而家嚇，即係中央佢而家權衡嘅形勢就係話，即係窮得只剩下警隊。 嗯， 係啦，即係如果警隊咧，即係你都穩唔住嘅話咧，咁啊成個特區政府啊散曬。 係啦， 嗱確實係嘅。嗱上個禮拜最危險嗰樣嘢，見到 AO 啊 EO 啊都相繼出聲。 係啦，先 EO 後 AO 咁樣。 係啦，咁嚟緊呢個禮拜咧，仲要搞一個即係琴日啦，都其實你見到班公務員都話即係準備喺禮拜五下即係集會誓師啊，即係準備下一個禮拜一 嘅7點至9點喺中環遮打花園嗰度集會。 係啦。咁啊，即係呢一個咁樣嘅不合作運動咧，演變到今日咧，朝頭早我哋亦都見到一班後生仔啦，去呢一個港鐵啦，就去發起呢個不合作運動啦，去撳鐘仔啦，喺呢一個 潮頸嶺站啊、將軍澳線啊咁樣。 唔係我 北角站都有。 我本身都以為就係其實嗰個群眾嘅接受程度咧都未必到，咁但係我見到即係 now 啊，即係拍翻出嚟嗰啲影片咧，都見到一個叔。 即係原本五六十歲嘅阿叔啦，仲喺度嘈嘅就話：你話影響曬我哋全部嘅打工仔啊！我哋唔使翻工啊！咁樣樣，咁啊，即係呢度冇人撐你哋啊！咁樣樣，佢喺度即係大聲疾呼啊！ 哦， 然之後仲叫其他人話：你哋話係賣咁樣樣。大佬真係呢啲自取其辱，最後咩冇人理佢，然之後呢即係繼續唔係喎，我哋撐佢啊，香港人好嘢咁樣竟然係 咁啊，非常尷尬， 咁啊非常之面孔呢個阿哥，咁啊最後咩呢就消失於人群當中。另一邊呢就唔知好似邊個站啦，總之好似係金鐘嗰邊度邊度，就係、是、有個中女啦，就話即係我要翻工啊，我要即係養家又剩啊咁樣，咁啊搭唔到車，我翻唔到工，點樣養家啊咁。咁最後尾咧，我見到其實即係蘋果報道啦，就係話有一個港男就湊咗300蚊俾佢職場。 哦，職場300蚊。 係啊，係啊。咁嗰位港男咧就其實講緊暖男，所謂暖男啦，就話即係同其他一人一百啦，夾俾佢啦。唉、哎，即係你即係、就是、你要養家咁你養啦，係咪？即係咁嗱，而家去到今日就唔淨止呢度啦。其實我覺得即係呢樣嘢咧，嗰種傳聞啊。即係接受呢種不合作運動嘅程度咧，而家遠超我哋想象， 包容度大咗好多好多。 咁啊，亦都 有雖然呢個 CCTV 大台咧，就專係揀嗰啲批評嘅咧，甚至乎有啲係想嘗試係去衝前去呢啲示威者或者係發起不合作運動嘅後生仔嘅埋邊，咁啊專係集中呢啲鏡頭嘅係。 係啊，咁啊，所以我哋見到啊，其實你就算你無線內部都睇唔過眼啊。如果唔係啊，點會喺你啊嗰、那個無線嗰個大樓上面整兩個即係嗰啲咩咁嘅牆壁？ 四條啊，兩條黑兩條白。 無線新聞 四條嘅直翻啊， 無線電視就係呢個咩撕裂，即係撕裂香港銀行物，即係呢個無線電視製造對詞， 製造對詞係啦， 緊咩咧咁咩？即係壓制聲音就泯滅良心啊嘛！ 係啦，嗱，佢呢個兩黑兩白嘅直翻咧，就好似呢個6月16號 嗱 嗰次民陣發起嘅遊行，200001人嗰次嘅遊行嘅直翻嚟嘅，好類似嘅，其實嗰、那個嗰即係視覺效果係 冇錯。咁啊，發起到今日就其實亦都晏晝我哋見到啲網友啦，連登網友啦，其實亦都係即係錄咗去籌旗啊。咁 Benson 真嗰啲咧，即係其實佢就好似話送飯券啊嘛。 係因為琴日就突然之間傳出咗好多，就即係令到人哋即係 嗰啲古仔啦 嚇，即係聽見都即刻即係眼淚流嘅一啲嘅古仔，就係啲後生仔咧就去到附近啲商店嗰度咧就問有冇得插電， 係啦， 跟住又冇錢食飯啦。咁啊，隔離台嗰啲人聽到咧就立即就即係自己揞荷包咧去請佢食飯，佢講到明自己話冇錢。咁又有啲咧過去有參與個運動行到好前嘅即係示威者又分享翻佢都曾經經過即係經歷過呢啲咁嘅時刻嚇，即係為咗抗爭嘅話咧，將自己嘅零用錢啊用曬嚟去買裝備啊，或者係去做呢、這個即係喺前線嗰度買物資啊咁樣，搞到自己咧開始即係開始捱麵包啊，又或者五個人分一個飯盒，咁所以咧就網上面好多市民就即刻就即係有反應啦， 好多呢啲正能量 嘅。係啦，你話 Benson 曾就去即係去呼籲啲人係去買 coupon， 係 啊，無論呢個麥記好或者係快餐店好，就千祈唔好咧就現兜兜俾金錢啊，因為政治上面咧，如果你行到去最前線咁樣，你有啲金錢交易咧就好大件事啦。買物資咧又會有少少唔同啦，買物資啊、口罩啊、眼罩啊呢啲咁樣咧，就令到呢啲後生仔喺佢哋接近彈盡糧絕又即係俾警察勾完嘅情況之下，又走得翻出嚟咧，就即係都有翻啲支援咁樣。 係冇錯，係即係嗱，去到咁樣就今日晏晝，其實你見到個民情係咁樣啦，即係支持呢啲抗爭者嘅聲音其實不斷增長緊，而且你嗰個民望咧。是低到去哇！大佬，你嗰個支持淨值-49，你好心你真係揾窿捐啦，應該係。 你已經好難想象，第一負已經好難想象啦。 咁而且喂，但你偏偏喺今日呢個時候，突然間話要告40個係嘛？ 係啦， 40個後生仔暴動。 今日嘅傍晚 係啦， 港台同埋東方即係就報出嚟就話即係喺。星期日即係呢個7月28號喺上環嘅衝突呢就拘捕咗49人㗎嘛。49人呢有44人呢就聽日就會帶上去東區法院嗰度就提堂啦。咁就44個呢就話警方係徵詢咗律政司嘅意見之後呢就全部呢係以呢個暴動罪呢係去提控。 咁呢個就係、是、有阿鄭若華終於出手啦， 即刻見效啦。琴日呢個港澳辦走出嚟去撐警，撐林鄭， 要嚴厲懲治呢啲咁樣嘅暴動，係 啦，支持特區政府同埋香港警察係去執法嘅話咧，今日就即刻見效啦，聽日就即刻上庭。 係。咁喂，大佬，即係你要睇下嗰個民意。喂，嗱，而家喺呢個時候咧，佢作出個咁嘅決定咧，佢真係喂，即係以為有國家支持咧、嗯，就真係與民作對喎，完全係。咁、嗯、好啦，嗱，而家就好似話現場啊嘛，係咪呢個喺應該係咪荔枝角啊？應該係。 葵青啊，葵涌警署啊，而家又有人咧係去到葵涌警署嗰度咧，係去。聲援其中一位被捕嘅係咪社工啊？應該係 係社工就係有一位即係、就是、社工俾人哋被捕咗之後當個波咁踢啊嘛，係 啊 係好離譜啊！佢即係已經係箍曬頸啊，傷曬啊， 傷咗條頸。今日出嚟見記者嗰陣時係用住頸箍， 24歲， 仲要拘留咗係六十小時以上啊！ 喂，你嗱你捉佢咧， 去到最尾竟然係2000蚊保釋喎、 啊。 嗱，大家睇一睇。那個保釋金的金額的多寡呢其實是決定了他那個即是控罪的輕重的嘛。咁原來保釋金只係得2000蚊，但你竟然可以拘留咗佢超過60小時。喂，大佬。 非常之離譜的呢、這個。 真係好離譜的喎。 咁而有啲即係其實你告暴動罪嗰啲啦，其中有一啲啦後生仔呢就係話其實係抄到佢哋有一啲咁樣嘅攻擊性武器。咁個官呢都講都幾風趣喎，佢話啦就係話呢而家你即係在場出現嘅目的呢就呼之欲出，咁就連即係擔保都唔俾啦咁樣。咁呼之欲出嗱呢、這個即係 大佬呢啲咩語言嚟㗎， 我即係諗起一股歪風㗎。 係囉，即係你知道你自己做咗啲乜嘢啦，或者係心照啦咁樣。 咁你仲使唔使審㗎其實。 喂，點解個法官係會咁樣講嘢㗎。 咁有嗰度有四個後生仔，一個就係學生啦 ,25 歲啦，咁有一個文員23歲，一個廚師18歲、嗯、有一個啱喂真係陰功啱啱考完 DSE19 歲嘅大佬。咁、 嗯、 就話抄到你攻擊性武器。喂咁大佬即係你保唔保釋呢啲嘢，喂即係你最多你都係講佢即係定罪可能性有幾多，佢潛逃風險有幾高嘅啫嘛。喂大佬你點會一開始就一棍拗死人，就話你呼之欲出㗎。是不是傻的， 即是沒有理由這樣的用這些不是法律語言的處理、 啊。這個是蘇文龍。 是不是 這個法官是署任、啊、這個署任主任裁判官蘇文龍。 嗯嗯嗯。 即是這個非常之離譜，這個是很奇怪。那好啦，現在聽日呢就說哇提堂極速提堂喎，話係即係要係告佢暴動罪啦、嗯、因為就係話呢嗱喂大佬嗱即係其實01都睇喂6月12號其實已經有5個人俾佢告咗暴動罪啦。喂大佬嗱你點解你而家你呢個咁急急成咁呢， 突然之間大手部、啊、大手部完之後呢就全部提控，仲要呢係暴動罪、 啊、 之前一路嘅爭拗點呢其實而家係升溫緊㗎喎、 啊、 之前一路講、啊、因為有好巨大嘅政治壓力圍警種啊200001人上街啊，就令到特首林鄭月娥呢就開始呢就變調㗎嘛，嗰時就雖然曾經講過話就讚揚或者認同警方嗰、那個將6月12號嘅暴動定性及後就改口㗎嘛，縮咗一縮㗎嘛，而家唔係啦，港澳辦出咗聲之後呢撐咗警之後呢就立即嚟了。 即係港澳辦話你係暴徒就係、是、暴徒啦，係咪即係要你話要嚴格懲治就即刻做俾你睇啦，係咪即係呢個政府呢我哋講咁耐啦，喂兩個月啦、嗯、五大訴求、 嗯、 一個都唔應，仲諗住全身而退，係咪喂港澳辦搵啲低級官員同你做記者會，喂即日即係喂一日咋就即刻做嘢啦，究竟而家呢個特區政府係面向人民定係面向中央㗎，即係你林鄭月娥你上任嘅時候又話啊即係做特首啊好難做㗎，因為呢要雙重要兩邊效忠㗎，又要面對人民啦、嗯、又要面對中央，你根本上一面倒面對中央啦，係咪先啦，喂你唔係講我哋呀，喂總商會都叫你即係撤回啦，係咪呢啲係咩人啊， 連商界都係出聲喎、啊、覺得而家香港是危險喎、 哦、MCHAM 安全喎、哦、考慮緊自己本身嘅投資喺、啊、一個冇即係呢個嘅制即係呢個結構或者制度封、啊、即係嘅 嘅保障嘅情況之下，個營商環境係急速惡化咯。 係啊 ，MTRAM 即係呢個美國商會都話：喂，大佬，而家佢對啊，即係啱啱先做完一個民調啦，佢即係對啲即係美國嘅即係公司做民調咯，得 12% 係覺得香港嘅前景係正面嘅啫。喂，你已經香港的局勢已經嚴重影響到香港嗰個叫做營商環境同埋嗰個前景啦，已經係。喂，你都仲可以鴕鳥嘅，仲諗住用警察治港，呢個係完全係整警察治港嚟噶。喂，林鄭月娥，你咁樣面對人民啦，係嘛？匿埋，即係你見嗰班咩青年咩？嗰班咩即係嗰啲咩青少年咩青少年軍嗰啲係咪 係 喂嗰啲就匿埋鬼鬼鼠鼠咁樣樣。而家每次林鄭月娥都係㗎，每次露面呢都好似金正恩訪華咁樣樣㗎， 一大棚人保住佢， 唔係一棚佢做完先話俾你聽 㗎，靜雞雞呀， 係呀， 佢驚你圍佢， 係呀， 當真係有圍佢嗰陣時候，佢就選擇唔出席㗎嘛， 係啊， 上個禮拜咪就係咁囉。 唔係心虛成咁，所以點解而家啲差佬可以咁囂張啫？喂，話你呢一個張建宗係咪即係道歉啊，道歉就叫你落台。如果唔道歉就覺得你同呢一個警隊勢不兩立。喂，呢啲說話都講得出嘅。仲話咩維護法治咩呢個咩警隊理念啊，即係違背警隊理念。喂，警隊理念係以下犯上㗎咩？ 是犯得好緊要，違反警例地以下犯上。今日仲有一個警務員講到明 headshot 你添啊！ 係啊， 我哋同呢個暴徒咧勢不兩立噶啦， 係 啊， 你冇資格同我講警例，即係我唔需要向你咧交代點解我唔出示委任證。 我咪想問翻你， 因為你係暴徒嘅話咧，佢用英文講 headshot 你，即係話我可以射埋你個頭添啊！咁樣 邊啲 喂大佬 暴徒啊？ 呢個真係接近刑事恐嚇喎、 啊！係啊！喂，呢個真係要嚴重調查。喂，大佬，喂，你對住市民咧就槍口瞄頭，對住暴頭，對住暴徒咧就搭曬膊頭。喂，你究竟你而家你個標準喺邊嘅，大佬啊？ 你啱啱嗰個禮拜日即係喺呢個遮打花園集會下晝開始嗰度，有好多警務人員當你講。啲示威者或者係啲市民普通市民問到佢點解白衣人喺元朗出現嗰陣時唔見你哋呀， 見你哋呀，係囉。 人海撲曬出嚟呀，咁樣係。係完全答唔到㗎嘛，係。係答唔到㗎嘛，係。 而且而家啲差佬呢係衰到啦。去到邊度衝防線啦，都俾啲街坊鬧到邊。最早就係沙田啦。係咪沙田嗰次嘩啲街坊啊，啲沿村啲街坊啊，全部撲曬出嚟鬧佢哋，鬧走佢哋。 你唔好入我哋嘅私人屋苑啦、 啊、 你唔入嚟叫做捉暴徒嘅話咧，就冇事㗎啦。你離開我院啦、啊，你走啦，你走啦咁樣啊。 係啊，咁跟住你去到啦，即係喂元朗啊，前日又係啦，係嘛？ 禮拜六 俾個阿婆啦，係啦， 大前日 啦，俾個阿婆喺度，即係叫佢走啦。 兩個阿婆喎、 啊， 一個攞住拐杖嘅喎， 係啊，好犀利啊！ 一個攞住個肥嗰個阿婆攞住拐杖，個就好慘嘅。佢哀求完啲示威者叫佢哋走，示威者就唔肯走， 係啦， 即係就叫即係反而叫佢離開添咁樣。跟住嗰個阿婆咧就再調翻轉頭咧就同啲警務人員講嘅，其中有張相係國際傳媒而家不斷喺度瘋傳當中嘅。 係啊， 一個阿婆攞住拐杖企。喺即係全部荷槍實彈攞住盾牌，個個都戴曬豬嘴口罩啊、頭盔啊、全副武裝嘅防暴隊中間嘅係， 係、啊、 非常之戲劇化其實係 係、啊啊、連續兩個阿婆啊嘛，即係你嗰啲銀髮族啊，而家出曬嚟啦嘛，已經係，跟住去到前日啦。前日 IFC 又係啊， 係啊 ，IFC 嗰、那個嗰、那個阿叔 犀利 啊，嗰個阿叔犀利啊，好、啊、大隻大大隻隻㗎，即係著件 polo 恤出嚟。我同你哋嗰個指揮官講，我哋商場唔歡迎你入嚟， 唔歡迎你。呢度我係私人地方，呢度我係商場，我哋負責管理呢個商場嘅保安嘅處理嘅，係我哋唔歡迎你。 所以你一見到警隊啊嗰、那個民意啊，唔係話淨係紙上面，我哋數據上面見到咁沉淪咁簡單，係現實上都見到成班警隊都好似喂。呢啲咁樣嘅過街老鼠咁啊嘛，仲想圍捕人？喂，人哋已經走咗，搭咗你尾班車走啊！哇，你仲要喺成條西鐵線，周圍去等嗰啲等放學喎，真係。 係啊， 去到前日呢一個旺角嗰邊、喂，夜晚啊深夜啦，哇，大佬，你喺度圍人哋架車，跟住啲街坊咪喺度鬧佢咯， 鬧佢哋啊，係， 係嘛？ 天水圍又係咁樣啊！嗱，喺呢個嘅射完幾十粒呢個嘅催淚彈之後，係好濃烈添啊，同以前係唔同嘅添啊。有部分啊話，有啲市民睇到係過期嘅添，咁樣係。 跟住夜晚呢就去呢個嘅屯西，去呢個嘅天水圍、去到元朗站嘅出口嗰度呢，就等嗰啲黑衫嘅年輕人放學返屋企去圍捕佢，點知啲街坊睇到呢就擺上網，跟住其他呢呼籲咗更加多嘅居民走出嚟呢就鬧返走，就令到呢警務人員呢就敗走㗎。 係呀、 即係黑人憎到咁㗎喎，係。 咪正正就係、 點解你可以、你點解你可以即係假設著黑衫夜晚返到屋企嗰啲就一定係暴徒，又會即係面對你肆無忌憚嘅搜身威嚇，甚至乎係拘捕呢咁樣係。 咪即係唉，我見到即係有啲咩啱啱而家網上面見到啲五毛啦，又話阿婆係假演員啦，即係呢啲呢就同啦你大陸啊嗰啲咩五毛啊，或者嗰啲咩港人港地啊嗰啲屁咗見到 㗎， 你話佢阿婆即係對住嗰啲示威者勸佢哋走，同時間又叫嗰啲差佬扯，佢又剪頭剪尾㗎嘛，佢就係剪阿婆叫嗰啲示威者走，然之後就喺度作古仔啦，看圖作文，或者話啊你都唔知個阿婆係叫你哋嗰啲示威者躝啊，喂呢啲咁嘅嘢講得出嚟，喂呢、這個世界即係呢啲嘢呃唔到人哋 fact check 㗎嘛大佬啊。 有部分人確實係會選擇佢哋願意相信嘅事實。特別係經過剪裁之後呢、這個係啱我意識形態呢，咁佢哋就下意識地咦呢、這個仲唔係事實，仲唔係事實嘅全部咁樣。就係咁啊，係。 呢啲咪就係 TVB 嗰啲 friend 囉。呢啲點樣叫製造對詞咪就係製造對詞囉，係咪。即係呢啲係最無恥呀呢樣嘢就係、 是。 咁所以正正就係因為大家都經歷過禮拜六禮拜日，大家都好傷心，大家都覺得喂係咪應該即係我哋冇衝嗰啲人都應該為呢班後生仔做返啲嘢呀，其實係。咁所以變咗我哋有今日嘅即係呢一個叫做係即係呢個叫不合作運動啦，地港鐵嘅不合作運動啦，同埋呢一個叫做係送飯券運動啦，係咪。咁嗱即係去到咁樣呢呢、這個時候呢你搞一個暴動罪去雷厲風行，咁樣叫做係即係其實今日出咗兩單新聞，第一就係水炮車先啦。 係水炮車即係喺路面上面呢就去實地測試，仲要通知埋傳媒。 係啦。 講到明㗎啦，測試完成機電工程處批咗之後呢就下個禮拜呢就可以進場㗎啦，就可以使用㗎啦。 呢個震攝作用呢佢可能會覺得就係話會比起解放軍呢嘅震攝作用嗰個恐嚇作用更加有效。因為解放軍呢啲嘢呢即係呢啲係即係點樣講呀，即係你喂大佬呢啲你一聽好多時候我都覺得就係話你攬炒攬炒呢啲係拋浪頭㗎啫。但係嗱水炮車佢買咗返嚟呢就得物唔會無所用。你見到喂阿何君堯啊，一見到呢三架水炮車話即刻蒲返頭啦，就係好嘢咁樣話要打殘佢哋咁樣喺度，即係即刻喺度即係叫做係歡呼鼓掌啦已經。咁嗱佢嗱因為佢講而家呢個水炮車1700万係咪，咁佢就話有兩個作用嘅。第一個作用呢就其實佢攞嚟裝啲胡椒水啦。 胡椒水。 咁胡椒水就係其實去噴走你哋啦。 驅散人群。 係啦驅散人群。 令到你集會示威或者堵路嘅示威者呢就即係將你驅散。 係啦。第二個作用就係其實佢可以裝有嗰啲有色液體。咁然之後呢你染咗之後呢你就邊度都唔使去啦咁樣。 容易適應。咁容易適應。如果係要大手部位驅捕你喺唔同嘅地點嘅話呢，即使係離開咗嗰、那個發射呢、這個即係水炮車嗰啲水炮嘅現場嘅話呢都可以捉。 喂呢架車係咪喺美國入口嘅呢架嘢係咪 呢架呢個好似係英國。 英國入口。喂大佬真係我覺得佢買完呢批呢都唔使指意再買。喂大佬你睇返佢禮拜日嗰班差佬點樣用嗰啲咩海綿子彈，嗰啲海綿子彈人哋喂睇返啲相咪見到囉。喂連鐵板都打得穿。 係呀。好犀利㗎，即係如果用焦耳去計佢嗰個發射嘅速度其實係接近真槍㗎。 仲有個中大學生，中大學生係俾佢哋瞄準個春袋嚟射㗎大佬。喂你想點呀，你 嗰 個射 記者係咪 記者嚟㗎嗰個係。喂你咩事呀、啊、大佬校園記者即係已經係僆仔仲要係記者。 喂即係邪惡到雲喎呢警察係。 喂你瞄準你春袋去射你咩意思呀、啊、你係。跟住見到一拆跟住見到喂見到啲記者仲想兇人哋話人哋你係咪協助暴動， 是喂是不是個記者就係、因為有啲示威者就同呢個記者就問佢會唔會入去呢個嘅港鐵站裏面， 即係打啲手勢。 個記者呢就試話我唔會入㗎啦，類似留喺度打啲手勢就俾個警務人員呢或者俾個黑警呢就話你係咪即係協助暴動，你係咪協助暴動咁樣。 跟住查完人哋身份證之後就係話喂證明你係咪香港人啊，然之後喂法例係可以容許咁樣做啊，咁樣法例就叫你 show pass 啊，你冇 show pass 啊， 你係咪警察呢，咁樣 你係咪冇警啊， 喂真係荒謬到暈㗎， 荒謬到暈，對住人哋七仔嗰個哥喂 pass 都唔 show 就話人要人哋要入嚟係咪，人哋唔俾你入嚟你就話人哋妨礙即係呢個咩阻差辦公， 通人哋阻差辦公， 喂大佬喂你 反而七仔個工作人員明明知道法例㗎，呢個係私人地方嚟㗎。 私人地方。 我係咪應該要聯絡個保安部先至決定你係咪可以入嚟叫做辦案啊，查案啊，追查搜捕啊，搜捕呢啲示威者啊，咁樣係。 正常嘅做法啊，我哋起碼要 search warrant 先啦。係啊。即係呢個法庭首令先啦。喂即係人哋已經講到話喂俾我打個電話俾保安先，已經係低咗一格啦已經係。喂大佬你都仲要喺度兇人哋嗰個女警嚟嘅。所以你唔好以為女警係你斯文啲呀，一樣咁黑㗎咋其實係。係咪呢啲仗勢凌人欺善怕惡，成班黑警就係咁樣啦。 嗰個話改裝咗自己警棍，即係將一個嘅金屬環即係擺個警棍頭嗰度，係去加大嗰個警棍嘅殺傷力，嗰個都係女警嚟㗎。影咗出嚟都一樣係。 嗰個女警嚟嗰個係。 係啊。 嘩 都係女警嚟㗎係。真係而家搞到呢啲警務人員覺得自己就法律自己手代表咗法律，喺街上面呢因為有示威者啦，因為佢哋聲稱話要平暴即係要制止呢個暴動嘅話呢，就遇神殺神遇佛殺佛。 係啊。 嘩有即係途經嘅外國女子係咪，有德國嘅女士係啦，就有你冇你都擁佢落地咁樣。喂大佬。即係你真係普通平民百姓都完全受牽連㗎喎，係 呢啲畫面 都冇講聲㗎喎，係 即係有。 但係另外一方面呢就巨大嘅落差，就係我哋喺星期六夜晚星期日星期日夜晚喺上環明明見到有個即係燒著咗紙皮嘅車，係由示威者呢就嘗試呢係擁佢中間呢，就好似個路障咁樣嘅。我哋都話咦弊家伙啦，執紙皮嗰啲阿婆咪冇咗架車咁樣，但係事後原來呢個記者就睇到呢抌低20蚊㗎。你明唔明啊，喺示威者係喺即係又俾警察追打啦，又要逃跑啦，又要搵裝備啦，又要避免自己都仲要做呢啲。咁你諗下我哋嘅警務人員，我哋嘅黑警點樣去執法，係可以完全唔理自己違反警例嘅同時呢仲要鬧返你轉頭。 咁就非常之離譜啊大佬。即係你見到喂你對住呢啲咁樣嘅喂警魔頭，呢啲一個二個都係警魔嚟嘅，魔警嚟嘅呢啲係。喂你仲要即係有埋呢個水炮車。喂其實我哋都要諗下，喂大佬嗱去到勇武抗爭呢一步啦，即係其實係咪已經去到嗰個樽頸位。因為嗱我哋即係好我哋好常我哋借咗呢啲咁樣嘅抗爭經驗啦，其實琴日細良都講過啦，即係你包括係即係呢一個南韓又好啊，即係你講光州事件啦，喂其實佢都係美國嘅即係條僆啦係咪，即係你講呢一個即係即係呢一個即係當其時嘅即係韓國，你就同你台灣都係啊。喂但係我哋而家面對一個政權係邪惡得更加交關， 同埋係殖民政權啊，佢唔單止係香港有一個嘅叫做所謂嘅合法武裝勢力，即係香港警隊背後仲有解放軍，而呢個解放軍唔係就係喺香港嘅解放軍， 無所不用其極，係咪？即係亦都唔需要當你民意係咩一回事。咁所以其實喂我哋其實係咪應該去調整下嗰、那個即係戰略啦。其實我見到即係其實喺網上面即係其實已經係喺嗰個即係連登嗰邊啦，都係啲 post 出啦，係咪喂其實如果你話有冇抗爭，咁我哋係咪要諗下我哋個樽頸位去到邊度啊，第一即係如果你話還手嗱，我哋一數次即係每個禮拜其實都演練一次啦，除咗我哋不斷咁樣其實係俾人拘捕，喂你每次十個你都唔好話少嘅，其實你勇悍嗰啲其實都唔係好多嘅啫，坦白講係， 因為而家係升溫當中，同埋升得好快， 係啊， 即係過去嗰兩個月，整個我哋叫即係逆權嘅六月， 係啊， 轉眼今日已經係7月30號啦， 係啊， 覺得哇，真係度日如年啊，係， 係啊， 跟住咧就要加到咧，本來兩個禮拜。一個禮拜一次嘅一個嘅動員， 是啊、 可以係上街，可以係集會。到而家咧，一個禮拜兩次。你啱啱睇翻嗰個嘅禮拜六、禮拜日，禮拜六去完呢個嘅元朗，哇，個個都心驚膽戰嘅。但係去到元朗嗰度，大家知道，咦，人一多嘅話咧，越多人就越安全啦。咁樣，即使夜晚都係有一個衝突，都係有啲衝突。但係轉頭都唔夠， 都唔夠十小時，唔夠八小時，又嚟過啦。係 啊， 又喺呢個嘅即係中環集會，跟住咧就兵分兩路，一隊人咧就行咗去銅鑼灣，另外一隊人咧就行咗去上環。當上環射咗催淚彈之後咧，銅鑼灣嘅示威者就全部想嘗試咧去到嗰度咧去救駕，跟住又面對呢啲嘅黑警咧就去包叉嗰陣時咧又要盡快散咁樣。係 啊， 而家其實係嗰個動員嘅次數係非常頻密嘅喎。我哋而家講緊禮拜 一個禮拜一次。 係啦，禮拜五夜晚就有公務員啦，係嘛？同一日啊，又有呢個醫護人員又有集會啦。禮拜六又有遊行啦，就話呢個喺旺角啦。禮拜日八月四號咧，就係將軍澳同埋港島西，又係港島西啊。係 好 大佬，又係西環啦。 喂，你開兩條戰線， 雙戰齊發。仲有下個禮拜一咧，而家講緊咧就係三霸，全港三霸，仲要七區集會。嗱，以我所知咧，七區集會而家都唔係所有呢七區咧都係申請到呢個嘅，或者申請緊呢個嘅不反對通知書啊。咁所以大家就要問一個問題：當個運動去到而家呢個咁樣嘅關口，係去到一個係咪即係有機會？或者甚至乎風險危險呢去到一個即係動員疲累啊，又或者因為分散，當然我哋話遍地開花啦，但係當你過度分散又冇足夠嘅時間係去做醖釀同埋做呢個嘅組織嘅話呢，咁你喺技術上面呢就未能夠支援到可能幾區齊發喎。你諗住幾區齊發，當區嘅居民係參與容易啲，但我再一次強調啦，啱啱禮拜六即係7月27號喺元朗嗰次嘅遊行，人多就安全，但如果人少到一定程度，即係好似前線示威者佢哋都講啦，點解佢哋留喺前線遲遲唔走，又或者幾時決定走呢，就係當嗰個嘅人數係處一個絕對嘅劣勢嘅情況之下，而警方又無差別地將會係去使用非常之即係大嘅武，即係殺傷力嘅武器嘅話咧，佢哋先撤退。咁我哋就要諗啦。我而家好擔心下個禮拜一，你話七區嘅集會。 我明白，其實有啲即係抗爭者嘅諗法就係話，其實坦白講，如果你唔做嘢嘅話咧，而且冇新意嘅話咧，其實我哋就即係而家抗爭就好似逆水行舟咁樣樣，不進則退。即係如果你即係靜一排嘅話咧，即係而冇嘢去醖釀，中間冇任何即係進展嘅話咧，係好容易呆單啊。而你呆單嘅過程中咧，你見到政府唔係翹住隻手唔做嘢嘅喎，你見到咧而家咪就係清算潮嚟緊咯，係嘛？嗱，你唔做嘢，同時間佢清算嘅話， 佢唔單止係清算，佢喺過去嗰兩個禮拜係每一次執行、每一次驅散用嘅武器嘅火力、拘捕嘅人數、造成嘅傷害係越嚟越大啊， 越嚟越聰明，越嚟越狠毒， 係啊！ 呢樣嘢其實我哋係要即係。是時候我哋要諗諗嘅。 係啊， 即係坦白講，我哋都唔可以唔做嘢啦。如果你唔做嘢嘅話咧，我哋就坐以待斃嘅啦。其實就係、我哋亦都唔好相信。琴日港澳辦啦，而家特區政府講嗰啲廢話，就係、話我哋而家專注搞民生，民咩生啫？而家個個都當你係廢噶啦。係 啊， 係嘛？即係喂，你如果你要搞民生，你淨係講嗰個空置税啊，你夠唔夠膽？夠唔夠膽得罪啊？嗰啲咁嘅地產商啊，你唔夠膽得罪嗰啲叫做既得利益嘅時候，你啲民生都推唔到噶。 係啊，係咪先？上個禮拜呢個新聞黨葉劉淑儀見啊林鄭月娥傾嘅所謂叫做施政報告，又不如咁啦，每人派錢8000蚊啦。有咩效果？有咩回響啊？係完全冇啊！ 呢啲 今日就到呢個民建聯見啦，咪又係講嗰啲。 嗰個唔係民生啊！ 如果有派糖咧，就唔好等到十月啦，要提早做啦。咁樣其實去到最尾都係嘗試係去舒緩佢哋而家即係面對唔到嘅巨大民憤，仲要為自己區選係諗住或者係擔心呢個兵敗如山倒而去救亡啫嘛，係 嗰個係咩？ 但對真係我哋而家講緊有令到咁多人前仆後繼上街嘅五大訴求，呢啲先至係重要啊嘛，係 嗰個唔係民心嚟噶嘛，嗰個係收買人心啫嘛， 係 係嘛兩回事，完全係。咁所以你見到就係、其實佢出到派錢呢一招啦，以前都口硬，而家都咁樣講啦，都冇曬橋啊，大佬嗱，即係去到呢一度啦，即係我哋都要即係 break 一 break 啦，我哋轉頭呢返到嚟諗下，即係我哋都諗下計，究竟我哋而家呢點樣去反制呢個咁邪惡嘅特區政府。 我哋一齊思考 呢個問題，轉頭返嚟。 大家好，我係劉世良。香港而家去到關鍵嘅時刻，香港人正面臨好嚴峻嘅考驗，而城寨創辦五年亦都係去到關鍵嘅時刻啦。